第27集。周明生教授常说，尽人事听天命，可万一天命就是不让你查清真相怎么办？难道就放任罪恶猖獗，真相淹没吗？ 少年孟昭可以听天命，可是刑警孟昭却不能。毕竟这案子关系到几条人命，他必须得揭开真相，让凶手得到应有的惩罚，给那些无辜逝去的生命一个交代。孟昭有点怀念师父还在警队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犯了错有人兜着，没方向的时候有人点拨，哪像现在啊，他必须独自做出每一步决策，而这个决策还绝不能是错的。孟昭弹了弹烟灰，再一次生出了这种想法。 妈的，真难。 白色的烟雾被呼出来，夜间凉风习习，烟雾很快被吹散开来。孟昭打算给自己一支烟的时间，这支烟抽完，他必须强迫自己想出下一步有效的行动。就在孟昭放空自己的间隙，他的头顶响起了一道微微的低沉的声音。 没搜到徐莹莹。 这声音孟昭一听就知道是谁，但他还是有点意外。他抬头看向了陆时琛。 你还没走，还是又回来了？ 我在等你。 这大晚上的。 孟昭失笑，没想到这么晚了，陆时琛居然还在。孟昭一只手撑着膝盖站起来，然后回答陆时琛上一个问题。 刚刚把疗养院整体搜了一遍，没找到徐莹莹。想想也是，四天时间，就算徐莹真的是在这座疗养院中遭遇了意外，那她很有可能也已经被凶手转移走了。 会不会转移到哪儿？ 分尸，然后将尸体抛在山上、河里，或者随便找个地方埋起来。明探室到处都在建楼，把尸体丢到哪个打好地基的建筑工地，等到水泥浇上去，谁能发现地底下还藏了个人呢？ 你们警察都是这样吗？ 啊？哪样？ 在找不到人的情况下，就默认这个人已经死了。 哼，你以为我想做出这样的推测？现在怎么搜都搜不到，只能朝最坏的方向去想了。不过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不管怎么样肯定是要找到徐莹莹的。 这座护理院占地几万平方米，几栋大楼才占多少比例啊？ 陆时琛的声音在夜里听起来格外的清晰。 而且肉眼看到的一定是全部吗？ 听出陆时琛话里有话，孟昭顺着他的话去想。 肉眼看不到的地方，难道除了搜查的这些地方，疗养院还有其他可以藏人的空间？那这被忽视的空间到底藏在哪里呢？你是说徐莹莹可能没被藏在大楼里，而是很有可能被埋尸在地下？ 孟昭脑中出现了一个有些离谱的猜测。 或者说地下有空间可以藏人。 陆时琛没有说话，脸上的表情不置可否。 专门建一个地下空间来藏尸或藏人？ 孟昭判断着自己这个猜测的合理性。 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，但这猜测没有任何实质性根据。刚刚已经把市局的兄弟们叫过来白忙活了一场，现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把人再叫过来，如果依然没有任何结果，那我这个副队长该引起众怒了。不然我先进去探探。 孟昭这么想着，夹在他手指间的那支烟一时忘了吸，快要燃尽了。陆时琛抬手把那支烟从孟昭的指尖抽走，然后陆时琛抽了一口。 如果你想进去看看，那我陪你一起。 孟昭不打算从正门进入，这个疗养院可能藏有地下空间的推测并没有任何实质的证据，刚刚那次搜索已经毫无收获了，短时间之内再来一次，万一仍旧没有收获，那市局的脸该往哪儿搁呀？ 我翻栏杆进去看看，你在外面等我吧。 我跟你一起吧。 你也翻栏杆？ 可以啊。 孟昭从上到下的打量陆时琛，对方这身裁剪合体的行头实在跟翻栏杆这件事挂不上钩。 两个人一起找总比一个人的效率高些吗？ 行吧，看你翻不翻得上去。 孟昭穿过绿化带走到了栏杆前，这栏杆虽然看上去起不到什么防护的效果，但是真要爬上去还是有些难度的。难就难在下面的墙体太高，即便孟昭腿够长，抬高了腿也依然不能顺利地踩上去。倒是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陆时琛攻下身，孟昭踩着陆时琛的后背上去，这是最稳妥的做法。如果现在身边是警队的同事，孟昭一准采用这个做法。 不过 孟昭转头看了看陆时琛，虽然陆时琛肩宽腿长，身材不错，并且并不只是一身的花架子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如果自己真要踩着陆时琛的后背上去，会很容易把他给踩碎的。陆时琛给孟昭的感觉就很易碎。 算了， 孟昭想了想，朝街边走过去，距离栏杆四五米的距离，他加速快跑冲刺，两只手抓住上面的栏杆，脚掌抬高踩在墙面上，借助这一瞬间脚底和墙面的摩擦力，他往上一跃，另一只脚就踩到了墙体的上缘，然后长腿一翻越过了栏杆，再从墙体上跳下去，人就进了护理院内。孟昭抬头看向眼前这连着墙体一起接近三米的栏杆， 这也就是我在警队训练了四年，体能还没荒废，才有惊无险地翻过了这栏杆。换作陆时琛， 孟昭正打算给墙外的陆时琛打个电话，让他在外头等自己，却听到了脚底登上墙体的声音。下一秒，陆时琛也踩上了墙体的上缘，再下一秒，两条长腿一翻，陆时琛用如出一辙的方法出现在了孟昭的面前。 可以啊你。 孟昭意识到自己小看了陆时琛了。 和平年代你哪练这身手？你不是什么秘密执行任务的 FBI 吧？ 哦，我偶尔会攀岩。 陆时琛拍掉掌心的灰尘，孟昭没打算继续纠结陆时琛的身手，他转过身看着眼前护理院的这片场地，此处正对着花园，花园内修了漂亮的长廊。 如果真如陆时琛推测那样，大楼之外还有其他可以藏人的地方，那会是在哪儿呢？ 正当孟昭举棋不定的时候，陆时琛朝右前方抬步了。 走吧。 此刻的温仪护理院已经进入到了休息状态，花园周围只亮了几盏昏黄的小灯，几乎起不到照明的作用。先前在搜索那几栋护理院功能楼的时候，孟昭注意到这里有一片花园，但真的置身这片偌大的花园的时候，他才意识到这儿的布局比他在外头看到的更复杂。园内绿植茂盛，树木高大，穿梭在其间的长廊曲里拐弯，岔路口极多，但又彼此相通。孟昭跟在陆时琛的后头，一边走一边观察着周遭的环境，寂静之中只能听到风吹动树叶的沙沙的声响，张牙舞爪的树影落在草坪上，给夜色中的花园平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。 如果徐莹莹真被埋尸，或者是存在那个所谓的地下空间，到底会藏在哪儿呢？ 孟昭正琢磨着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前面的陆时琛忽然脚步顿住，孟昭也随之停下来。这里已经是疗养院最北边的位置，护栏以外再往北似乎是一片废弃的地带，相比这片修剪齐整的花园，里面零星的几棵树木生长得杂乱无章。见陆时琛看向那片废弃地带，似乎发现了异样，孟昭走到了他的旁边。 这里有什么问题？ 陆时琛没应声，目光落在了草坪上。孟昭拿出随身带着的警用手电，朝远处照过去，照了一圈之后，又照向不远处的那片草坪。相比园内精心打理的草坪，护栏外面的这片草坪显得茂盛且杂乱，一看就是野蛮生长、疏于打理的野生草坪。孟昭忽然察觉到有些不对劲， 他半蹲下来，举着手电筒向某一处护栏外的草坪照去， 似乎有近期被踩踏的痕迹。木质护栏足有一米多高，对于疗养院的一般老人来说，跨越过去应该并不容易。而且放着疗养院精心搭建的观光长廊不走，为什么要去一片疏于管理的废弃地带呢？ 孟昭站起身，观察了一下周围，监控仅能检测到花园范围，再往北就不属于监控地带了。陆时琛问： 发现什么了？ 皮囊。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